說暫時未知疑似手槍的真偽，會調查是否牽涉集團式犯案，剩下看附近閉路電視片段，調查疑犯事前有沒有到場踩線，並全力追緝涉案私家車。財經消息，道指跌280點報31510點，標普500指數跌31點報395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5， 日元 138.94， 瑞士法郎 0.978， 加元 1.314， 人民幣 6.892，英镑兑美元 1.162， 欧元兑美元 1.006， 澳元兑美元 0.68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12。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 1710.45 美元，卖出 1711.19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轩南落，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500公里，预计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局部地区雨势较大，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酷热。星期五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阅读除了增长知识，更加可以充实时间，诚邀你进入这个声音文字兼备的书室，感受不一样的阅读体验。阅读时刻，粤语书室。 2020S 金融大洗牌 Dr. Ng On Desk。 2018年是我主打防守的一年，自从沽出所有债券后，我主要是把资金放于银行作为存款，而年尾的时候我买了金，主要打防守，虽然是防守性质，但也有7%不足的回报。防守是重要的，防守的重要性是保本，令你的生命值可以保存，保存实力，让资金不要流失，才可再有机会时继续投资。然而打防守是在还有不确定的时候做，打防守不会让你胜利，只能保留你的实力。若想胜利，不能只靠防守，要靠攻击，但攻击也不会保证胜利，因攻击的时候会暴露弱点，攻击越强，防守越弱，但胜利需要捕捉机会。我们都要做好接受胜利的满足和接受失败的痛苦。我劝喻大家，做什么投资前都要有准备，不一定会成功。 声音演绎李伟涛。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阅读时刻粤语书室。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呢度系听多啲，识多啲。之前咧，我哋咧去咗去广州嘅南沙啦，又去咗香港，去到澳门啦。接落嚟咧，我哋去北京睇睇啊，同呢个铁路机车有关系。中意火车嘅朋友咧，就冇走机啦。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一零二点八 ，FM 一零二点八，大湾区之声。 佢嘅家族好有音乐天分，佢更加有小调歌喉之称，仿佛天生识唱小调。仲同音乐监制好有默契， 冇话俾佢听我点唱，佢又冇话俾我听点唱，咁我就自己唱我个自己嘅味道。 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节目，新一个系列嘅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有我李仁杰同刘允嘅真情对话。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亮起太阳，明媚耀灿，晨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 让黑暗与悲伤，到今朝作别，从沉默里意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 人迈向新的一天，跨身步放冷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以欢笑， 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百丈， 像昨日 情朝气，我心发射憧憬万丈。悠然望向前方，我望见前程路向，亮起太阳，明媚耀灿，晨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 让黑暗与悲伤，到今天作别，从沉默里理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 人迈向新的一天，跨身步放冷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 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百丈 像玉人， 情之要气，我心发射憧憬万丈，人迈向新的一天，跨新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 像玉人， 情之要起，我心发射 迈向新一天啊！咁啊，有梅艳芳加上李宗浩嘅歌声，将时间带到你早上嘅五点十五分啊！咁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呢一首歌啱晒今日听啦，因为呢个九月一号就系所有喺香港嘅学生哥开学嘅日子，系迈向新一天嘅日子啊！因为应该会升班啦，就算唔升班都好啦，可能系。会面对一啲嘅新嘅老师啦、新嘅同学啦、新嘅环境啦等等，咁啊希望各位嘅学生哥咧都可以今年咧个个都聪明伶俐啦，最紧要咧就系有得上实体课，唔好再上网课啦。家长们，又要开始重拾书包咯。点解系讲家长们呢？确实系嘅，尤其是如果你系凑住小学嘅家长们咧，确实佢读书。都是同样你读书的。早晨早晨，今早早有佩佩钱佩佩陪伴你的。日子来到2022年9月1号了。农历呢就是8月初六的啦。星期四的早上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 79%。 幸运是在我手里，今天我能高飞，只想你也替我开心，感觉样样都得意，一样是旧日的我，今天笑意甜丝丝，声音一点光彩，感觉是特别的美。曾上天失意时，却找到快乐时，哪里会知就是自己，原来是个幸运儿。 感觉是特别的美。 我绝对代表到我的心声啊！多谢咁多位广大的听众咧，即系祝福啊！咁啊，希望咧都喺明天、后天、大后天以后嘅日子咧，都可以开开心心就好啦。都系我希望你哋都系有嘅，开开心心啊！咁啊，确实咧，嚟到呢一个日子咧，就真系觉得好开心，因为咧咁啊，啱啱又收到好多听众朋友嘅祝福啦，咁啊，亦都收到朋友嘅祝福啦。咁啊，寻日仲喺其他嘅节目听到有听众嘅祝福，多谢晒，多谢晒。好啦，咁啊，讲完自己嘢啦，就要讲下大众都要知嘅嘢，就系呢一个嘅天气预测啦。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啊，日间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啊。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酷热，但星期五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呢排咧成日有落雨又有太阳，成日都好想望下个天有彩虹出现，但系总系遇唔到佢。 在天空上，用我的爱去画长虹，情话已历千年，留在白云中。信心不稍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我的心不想爱会被人玩弄，我的苦此刻要说无从，我的痴，我的真，晴天会感动。信心不稍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信心不稍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我的心不想爱会被人玩弄，我的苦此刻要说无从，我 的痴，我的真，晴天会感动。信心不骚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心底彩虹，随着彩不飞纵。 贾小波的呢一首歌，陈百强实在太多好歌，画出彩虹。 细雨纷纷，仿似是雾弥漫，跳上跑车，沿直奔海滩，自拍自己，水雨拨浪又慢，来又往，动作好刻板，帐篷震开，风吹脸上。当风玻璃免我风吹上眼，似见音波飘荡空气间，似个歌声荡漾于心间，变了车速，仿似突破了时限，配角潇洒，像置身清风。又让乐曲车厢中播着看天色像晚，自由幸福将青春快乐寄予歌曲家，歌声遍布天地里没受压，彼此分享快乐又何必争，轻轻快快车载着我望前行，开开心心看雾雨风中散。 昨天咧，虽然都有一段时间咧都系阳光普照，突然之间咧你落过一场嘅大雨啊嘛，所以咧真系天有不测之风云。虽然你话落雨，但系咧都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嘅，就可以讲啊，落雨真系浪漫啊！落雨又可以洗下条街，洗下空气，令到整体嘅空气咧又好似干净咗咁样。 你知啦，近排大家都戴住口罩噶嘛，其实咧想吸一啖新鲜空气咧就更加难上加难。虽然你话口罩应该都可以挡到啲尘埃嘅，不过咧都希望可以用呢一个嘅大雨洗涤下啲病菌又好，洗涤下啲街道又好，咩都好啦。不过好似咧都系冇乜洗涤啲病菌咁，都依然咧越嚟越严重咁样嘅。九千几宗啦，咁啊确实真系大家要好好咁样保重啦，喺佩佩身边都。真係好多朋友都陆陆续续咁样种啦，咁啊有种嘅时候仲要係一家大细咁样去呢一个嘅竹篙湾嘅。咁啊所以大家真係要好好咁样留意，好好咁样保重啦，强壮身体，万一真係染疫都好呢都唔使咁驚㗎嘛，係咪？好啦，咁啊望个钟呢就好快到呢个上昼嘅五点半钟啦。咁啊当然会先听一节嘅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返嚟之后呢继续仲有一个小时的清晨爽利，继续有钱佩佩在空气中陪伴你，我们转头再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东方2022军演在俄罗斯远东城市乌苏里斯克揭幕，中国和印度等十几个国家参与。演習在俄羅斯東部軍區多個訓練場和相關海域舉行，參演總兵力超過50,000人，共投入5,000多件武器裝備。中方參演部隊主要由北部戰區所屬陸軍、海軍和空軍部隊組成，參演兵力超過2,000人。俄羅斯副國防部長葉夫庫羅夫在演習開幕式上表示，演習有助形成對組織部隊訓練、指揮和協同的統一理解，加深各國軍人間的友誼和戰鬥情誼。中方聯合戰役指揮部透露，演習旨在深化參演各國軍隊之間的務實友好合作，提升參演各方戰略協作水平，增強共同應對多種安全威脅的能力。已故蘇聯最後一任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遺體告別儀式和葬禮將會在星期六舉行。戈爾巴喬夫基金會說，遺體告別儀式將會在莫斯科工會大廈原處大廳內舉行，儀式結束後會在新聖女公墓舉行葬禮。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很快會決定會不會為戈爾巴喬夫舉行國葬。至於總統普京會不會出席戈爾巴喬夫的遺體告別儀式，將會另行通知。戈爾巴喬夫當地星期二逝世，終年91歲。普京較早時向戈爾巴喬夫的親友致唁電，表示深切哀悼和慰問，又說戈爾巴喬夫深刻理解改革的必要性。但克里姆林宮批評戈爾巴喬夫和嗜血的西方和解的願景是極度錯誤。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表示，德克兰需要美国在恢复履行伊朗核协议的谈判中作出更有力和更可靠的保证。多访俄罗斯的阿卜杜拉希扬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一同见记者的时候说，伊方正审查美方就恢复履行核协议提出的最新文本，在有关保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更有力条文。又指伊朗正考虑美国的提议，一旦完成审查将会透过欧盟协调员予以答复。阿卜杜拉希扬没有具体说明需要哪些保证，但早前有传媒报道伊朗要求美国保证，如果再次退出核协议，伊朗的经济利益要得到保障，美国要付出代价。英超联赛，曼城、阿仙奴和利物浦分别取胜，曼城主场6-0狂扫诺定咸森林，夏兰特再次上演帽子戏法，个人攻入三球，艾华利斯都有两球进账，另一球由简些路攻入。阿仙奴主场2-1击败阿士东维拉，保持开季全胜纪录。兵工厂入球球员分别是加比尔、哲西斯和马天尼利。 利物浦凭卡华路在下半场保时八分钟入球，反胜到访的纽卡素二比一。二次作客被韦斯咸逼和一比一。班尼茅夫主场和狼队互交白卷。财经消息，道指报31,510点，跌280点；标普五百指数跌31点，报3,9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39，瑞士法郎0.978，加元1.314，人民币6.892，英镑对美元1.162，欧元对美元1.005，澳元对美元0.68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1,710.7美元，卖出1,711.22美元。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局部地区的雨势较大，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酷热。星期五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杨洋饰演黑风色，是备受爱戴的王子；赵露思饰演白风夕，是勇敢无惧的公主。二人在江湖上齐名之后，不打不相识，由斗智斗力到相知相爱，更加发展成为恋人。 国剧830，且试天下，9月1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你想好在小巴牌上面写什么字没啊？ 一早准备好晒啦。由康乐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阅读时刻艺文手作坊已经完成招募，第一场的小巴牌导赏工作坊会在9月3日星期六举行， 有两个时段，早上10:30到12:30，下午2:30到4:30。成功登记的参加者要跟翻报名的时段，千祈不要去错啊！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讲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 为我解开心里扣。 陈秋霞姐姐嘅呢一首《点解手牵手》，细个嘅时候咧就会同自己嘅小朋友或者同爹哋妈咪咧手牵手啦，因为咧都系喺学行嘅阶段啦，或者咧都会惊住你行出呢一个马路嘅时候咧都会有危险，所以咧都会手牵手咁样带住你行。到你大个咗嘅时候咧，你就可能同你嘅爱人咧手牵手一齐行，然之后行到去年纪大嘅时候，除咗可能系伴侣拖住你嘅时候，可能系你嘅仔女同你手牵手带住你过马路啊！最重要咧，都系揾到一个人可以陪住你走你嘅人生道路，唔一定要牵住手嘅。精神上同你一起同行都可以，就好像我在空气中陪伴你一样，都是陪着你走。 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谁说时间变他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切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缘，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 回答。 一声，我是我。无论我有百般对，或者千般错，全心去承受结果。 翻唱陈丽诗的呢一首名作啊，问我，系冇问我啲乜嘢，问我天气，我可以讲俾你听最新嘅天气。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啊，日间局部地区雨势较大，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2-3度。局部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酷热。但星期五初时咧，局部地区仍有骤雨嘅。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79%啊。 面对曾一起走过的日子，现在剩下我独行，如何让心声一一讲你知？从来无人明白我，唯一你给我好日子，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多少风波都愿闯，只因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睡了，谁分享今生的日子？活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四啊，嚟到呢一个清晨爽利六点钟新闻之后咧，当然除咗佩佩之外咧，亦都有我嘅嘉宾朋友啦，就系临床肿瘤科林家安专科医生嘅林医生，你好啊！ 佩佩你好，大家好。 林医生咧，今日要同我哋讲嘅呢一个话题咧，好似咧我又唔系好听过，但系原来系一个癌症嚟嘅，个名咧就叫做胃肠道基质肿瘤。胃肠道即是有胃和肠之间的一些地方，基质是什么？肿瘤是不是即是恶性还是跟不恶性有关？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呢？ 是啊，佩佩，即是今次特登抽这个出来讲呢，就是因为发觉这个病其实话多不多话少不少啦，每年即是香港其实都有一百几十个。咁而呢啲病人因為存活率高啊，咁形成咗成個社群咧，都有一個即係比較大嘅社群去關注呢個病。咁但係雖然多人關注啦，咁但係對佢了解嘅人咧又唔多，因為正如你講，胃腸道基質瘤，胃腸嘅癌咪癌咯，點解又叫基質瘤咧？又唔叫癌咧？基質又係啲咩咧？咁其實胃腸道基質瘤咧，都係一啲算係比較少見嘅腫瘤。咁叫瘤呢，因为佢同我哋平时讲嘅癌呢，因为癌通常就有啲上皮細胞嘅表征，咁呢个瘤呢就唔係嗰啲嘢嚟嘅，佢纯粹係一个基质层。基质层呢就係我哋讲黏膜对下比较深入啲嘅地方嗰啲组织生出嚟嘅肿瘤。咁听落去呢都一头雾水，咁但係如果再讲落去呢，即係大家可能仲会觉得奇怪啲，因为原来叫得胃肠道基质瘤呢又有好多唔同嘅特性，由好恶到好唔恶都有。好唔恶嘅咧就系话，可能两 cm 以下嘅肿瘤，我哋叫做细啦。咁有时可以观察，甚至唔需要做手术，佢都未必会转差。好恶佢又有，因为有啲比较大、生得比较快嘅肿瘤咧，佢可以转移到去身体其他地方，最终都有机会攞命。 咁听你讲，佢可以系一个瞓咗觉嘅瘤又得，佢又可以一个好跑得好快嘅选手都得噶。 系啊系啊，咁所以即系大家听起上嚟咧，对呢个病咧，即系亦都会有好多唔同嘅误解啦。咁但系我哋做医生咧，亦都唔能够话靠估噶，见到个肿瘤到底系恶定唔恶，都要话俾病人听。咁一般嚟讲，我哋就要取样啦，即系攞啲组织出嚟。咁但系呢个病咧，攞组织又有困难噶，因为有时我哋见啲病人咧，佢开头话个胃唔舒服咁啦，咁最常见啲胃肠道基质瘤系喺个胃度见嘅。佢话个胃唔舒服，第一次照镜咧，竟然系冇事噶，话嗰个胃嗰个黏膜都好平滑。到第二次或者过一段时间再照咧，先见到原来嗰个胃个黏膜凸起咗一嚿。咁原因点解呢？就头先讲过嗰、那个肿瘤系喺个基质度走出嚟，佢唔系喺表面你见到嗰层黏膜度生出嚟。咁所以初头嘅时候有时阴阴湿湿嘅，你见嗰个表面好平滑，你唔怀疑原来藏咗个肿瘤喺 下面。即系匿埋咗嘅。 系啦系啦，到要再大少少咧，你先见到嗰度突出嚟。你攞组织咧，亦都要攞得深啲先攞得中。咁呢个都系我哋诊断上有时嘅困难啦。咁但系。话虽如此啦，即系如果有经验嘅医生咧，咁可以攞到个组织咧，咁我哋就唔使靠估啦。咁我哋攞到组织之后咧，就会睇下佢两样嘢系啦。第一咧就系嗰个细胞分裂嗰个数目，系啦。这个细胞分裂嘅数目要系病理学家系显微镜先睇到噶啦。咁一般嚟讲高过五度就叫高啦。另外咧，我哋就睇下成个肿瘤有几大。一般嚟讲又系啦，高过五 cm 咧，我哋都叫大啲嘅肿瘤。咁两个加埋咧，就会综合评估，咁就决定佢个毒性，去决定到底进取啲治疗啊，定系可以保守啲治疗。咁最后咧，亦都系睇下嗰个肿瘤喺边度生啦。因为叫得胃肠道基质瘤咧，其实佢成个消化道都可以生，有个食道。到个胃，到小肠，到大肠，甚至直肠啊，即近住肛门口附近咧，都可以生啲咁嘅肿瘤。 即系成个身体嘅位置都可以有机会。 系 系啦，主要就喺消化道嗰度。咁、而佢如果喺胃嗰度最常见啦，咁喺胃嗰度嘅胃肠道肌脂瘤咧，一般咧嗰、那个治疗效果都会好啲嘅。 嗯，其实咧嗱，你头先讲咧，佢会匿埋噶嘛，咁摸唔摸到嘅咧？ 惨就惨在摸都摸唔到嘅，因为呢个佢主要喺嗰个消化道嗰度出现。咁譬如喺胃啊、小肠啊，除非你好大啦，其实你摸唔到。唯一有机会摸到嘅地方咧，就系近住肛门，即系喺直肠嘅地方。譬如佢生咗出嚟，顶住屙大便有困难啦、有血啦，或者成日屙唔出嗰啲咧，咁你通过肛探，即系摆只手指落去肛门，就有机会摸到个肿瘤。如果唔系其他地方，你都好难摸到佢啦。 嗱，咁听你咁讲咧，即系话发现佢嘅机会都唔容易噶、哦。即系头先你讲话个胃部唔舒服，要唔舒服到咩程度先至会怀疑系呢一个嘅呢、這个病症嘅咧？ 嗱，通常真系去胀痛啦，或者食欲不振啦，系啦，好似成日都吞唔落嘢啦，咁就会有啲咁嘅机会。咁你话再后期啲，譬如个肿瘤由深层食到上表层咧，即系调翻转头食出嚟咧。咁佢有機會會流血啊，咁嘅情況內出血。 即係會可能喺度大便上面係可以反映得到啦，係咪咁意思？ 係啦，即係所謂俗稱屙黑便啦，譬如你胃嘅流血咁屙黑便咯。如果大腸、直腸嘅流血咧，咁你直情見到鮮血噶啦。 咁嗱，即係作為一個醫生。是不是即是说其实他都很容易会知道他分别到他究竟这个情况我觉得他是胃癌啊还是即是你讲这个的肌脂肿瘤呢 我们通常看呢在病征里就很难分的了。不过我们可以在内窥镜看啦譬如那个表面是很平滑的好像是在下面有东西顶上来突出来的咁一般嚟讲，我哋首先会怀疑系肌脂瘤。咁另外就喺断层扫描到啦，因为我哋做电脑扫描、正电子扫描嗰一啲咧，其实都可以睇到个肿瘤个来源喺边，到底喺表浅啲嘅地方啊，定系喺一啲深入啲嘅消化道嗰度啦。 好啦，咁如果发现真系有呢一个嘅肌脂肿瘤嘅时候咧，嗱，我记得你头先讲啦，即系佢可以系瞓咗觉，又可以好恶噶嘛？点样去根治佢，或者点去治疗佢咧？你真系要同佢捉于因咁样噶、哦？ 嗱，首先我哋要确诊啦，确诊再经过头先所讲嘅综合评估，睇下佢嘅恶性。咁如果要做冇转移嘅情况之下，即系能够做手术咧，手术就系根治嘅唯一嘅方法。咁但系手术之后咧，亦都未完嘅，因为我哋综合评估之后咧，睇下佢个毒性，去断定佢复发嘅机会高低咧，咁就会建议，譬如一般嚟讲嗰个肿瘤大过五 cm 啦，或者有其他风险因素咧，我哋都会建议去再食多三年嘅标靶药嘅，即系而家个标准。咁呢个 package 咧就为之一个根治性嘅 package 啦。 系咪即系话，如果可能第一次发现佢呢一个嘅肌脂肿瘤喺呢个胃部出现嘅，但系佢有机会会喺第二个位置嗰度咧就再次出现咧？ 系啦系啦，一咧就可以喺即系切净嘅胃嗰度再生啦。二咧就系可以转移咗，而转移咧佢最多见到咧就喺个腹腔嗰度，因为腹腔其实都系肠胃嘅地方。咁另外就系啲肝脏嘅地方都有机会转移嘅。咁呢啲要就算医好咗咧，其实同其他唔同癌症嘅病人都一样啦。都要做定期嘅复诊，去睇下有冇复发嘅情况。 嗱，咁啊，头先讲啦，除咗即系手术嘅治疗系即系可以一劳永逸之外咧，有冇啲位置其实系做唔到手术噶？ 都有嘅，譬如喺佢喺个小肠度，或者佢喺个小肠亦都食咗落去后边嗰啲大血管度咧，佢就未必可以手术完全切除啦。或者最近我亦都有撞过一个病人咧，佢唔系话绝对切唔到，不过嗰个肿瘤咧就喺直肠度，好近个肛门嘅。咁换句话讲，如果你要做手术切除咧，就要牺牲个肛门，终身挂袋。咁呢啲咧就系一啲即系我哋叫灰色地带啲嘅情况，切得但未必想切嘅情况。咁嗰啲人咧，可能就唔系手术行先啦，可能就以标靶药行先。去将个肿瘤缩细，睇下佢嗰个反应，然后再做手术，因为有机会可以切少啲啊嘛，牺牲嘅少啲，而 有達至同樣的效果。 嗱，咁頭先亦都講過啦，話呢一個嘅基質腫瘤咧，有啲係可以好慢、好慢嘅，咁好慢、好慢嗰啲，係咪基本上用標靶藥就已經搞得掂佢咧？定係都係唔係嘅？即係要路都要觀察住佢。咁其實係咪仲更加擔心佢突然之間會變惡咧？ 其實譬如我哋話細個 1cm 嘅胃腸道基質瘤啦，咁其實可以觀察嘅，可以觀察。咁當然你話心理嘅壓力係另一回事啦，因為有啲人都同你諗嘅一樣，我定期去觀察又驚佢變大，咁咪仲慘過切咗佢。 係咯， 咁所以即係呢個都係其中一啲 option 可以諗咯，係啦。咁但係真係細嘅胃腸道基質瘤咧，佢轉差轉壞個風險其實相當低。 其实你讲紧呢一个胃肠道基质瘤系咪都有遗传性嘅咧？同埋即系点样会出现嘅咧？系咪即系都系饮食唔正常啊？定系因为咩原因佢会走出嚟嘅咧？ 叫得胃肠道基质瘤咧，好多人就会即刻谂应该同饮食有关。 冇错。 咁但系啱啱相反咧，反而喺文献上边就睇唔到呢个胃肠道基质瘤同饮食有啲咩关系啦。咁反而咧，確實有少部分嘅人咧，會有啲即係特別啲嘅遺傳綜合症咧，係會同呢個胃腸道基質瘤有關。咁但係大部分嘅胃腸道基質瘤咧，都係偶發性嘅，即係你揾唔到任何特別嘅危險因素。咁所以都罕有得嚟咧，都叫真係防不勝防。 咁即係都係講一句你唔好彩啦，係咪咁意思啊？ 但好彩嘅地方咧，就係呢個胃腸道基質瘤咧，佢個治療效果咧係十分好嘅。係啦，即係基本上我哋講緊有啲標靶藥咧，啲病人可以由好多轉移咧，食完一個月咧，好多都唔見咗嘅，啲轉移腫瘤嗰啲，嗰個治療效果亦都好持久。咁所以都係一啲即係不幸中之大幸。 我成日都覺得咧，嗱，食呢個標靶藥咧，等等呢啲咧，都話令到個病人可能有啲唔舒服咁樣噶嘛。咁但係如果係腸胃科嘅問題，又食咗啲藥落去唔舒服，咁其實係咪有啲矛盾咧？ 嗱，咁又好在，即係呢啲標靶藥咧，佢效果顯著之餘咧，其實副作用相對地少啲。咁確實有機會有啲反胃啊、肚屙嘅情況。咁但係一般嘅止嘔藥同埋止屙藥咧，都幾有效，可以減輕呢啲病徵。咁好多病人，就算我哋頭先講緊做完手術，仲要食三年藥啦。咁但係佢嗰三年嘅生活質素啊，各樣生活上嘅東西咧，其實同正常人都冇乜分別。 咁系咪即系话真系食咗三年嘅药之后咧，复发机会可以讲到系微乎其微咧，定系都有机会会复发嘅咧？ 嗱，做肿瘤科医生咧，永远都系比较谨慎嘅，即系我哋有时都话冇生过病嘅人都可以生病啦。咁所以生过病会复发咧，其实都系可以理解。咁但系即系如果你完成晒啲根治治疗咧，咁其实嗰个复发机会相对地系细嘅。 咁当然要定时都要复诊啦，系嘛，即系要听话啦，同埋即系都系嗰句啦，最紧要咧就系饮食均衡啦，身体健康啦，开心愉快咁样过每一天咧，咁复发机会亦都系会少啲嘅。 系啦，系啦。 好，咁今日咧唔该晒咧林嘉安医生，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探讨下唔同嘅癌症，同大家继续学多啲嘢咯噃，拜拜， 拜拜。 唔该晒林医生嘅，望下个钟咧，哎呀，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又差唔多告一个段落。嗱，今日咧亦都有雨有雷暴又有阳光，天气亦都好炎热，所以大家要保重身体，更加要戴好你嘅口罩，洗好你嘅手，因为已经去到9000多宗啦。加上今日开学嘅日子咧，各位朋友记得早啲出门口，交通一定会比较繁忙一啲。同埋呢度咧，祝所有嘅学生哥今年都学业进步啊！今个学年都系上实体课啦。咁啊，祝福大家咯噃！听朝早同样时间5:00，我哋再喺清晨爽利再见，拜拜。